打开文化之门， 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本节目部分资料由北京市方志馆提供。 北京动物园的前身农事试验场曾寄托了光绪皇帝富国强国的梦想。 动物园的前身是什么呢？它是这个清朝啊，清末，它的那个盖的那个农事试验场。 嗯， 当时呢，就是说光绪帝嘛，就是商部呢给他上了一个折子，上的折子是什么呢？它为什么以什么为题呢？就是富国之道，守在兴农。商部上这个折子的目的呢，就是为了盖这个农事试验场。这个农事试验场呢，就是咱们今天这个动物园的前身。 作为皇家行宫。今天的园内仍有诸多历史遗迹。 动物园里呢，它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古迹。这个古迹就是哪儿的呢？就是这个农事试验场里头的。这个慈禧、光绪呢，都多次来这里游玩。所以呢，你就可以想想，这个行宫里头它肯定是特别漂亮。所以它这个建筑风格呢也不统一，有这个中国的这个传统的建筑风格，还有欧洲的，还有西洋的、日本的，就非常漂亮。动物园叫万生园。它是在这个农事试验场之前开放的。这个万生园其实它的意义呢，不仅说是动物的意义，它真正的意义呢，说是它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家动物园。 它是中国第一家对公众开放的动物园，今天仍然走在动物保护教育的前列。 三月份去了一次，因为我很久没去了。三月份去一次，然后我就发现动物园有变化了，就是动物不再就是囚禁在那些笼子里了，它就舒适了。 很不错的一个去处、啊、 我去过那个动物园去当志愿者、人家介绍过说是这个在这儿让大家看的这些动物、他们只是阶段性的在这儿，然后他们很多时间会让他们在那个野生动物园里边更宽松的环境里来舒缓身心、 休假是吧， 对， 休着年假 对。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文化之门。 用声音聆听历史，用电波触摸文化。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各位好，我是赵亮啊。刚才一段小小的片花，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啊，这是我们之前的一期节目啊，请到的是首都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张田以及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张欣，哎，跟我一起跟大家聊了聊北京动物园的事情啊。当天我们是顺着北京动物园的很多历史文化遗迹来了一次不同寻常的这一次动物园的经历。但是呢确实时间有限，内容太多，我们呢还这个动物园没有逛完啊。时隔今天这是也是挺长时间了哈，我们再次把张田请来跟张欣一起我们再来游览一次动物园好吗？欢迎二位。 大家好， 大家好。 嗯，今天二位美女啊，二张到了我们直播间。哎，今天我们仍然是有一次动物园之旅哈。今天我们这个尽量的，咱能把这动物园游完了，好不好啊？哎，上次张天跟我们说完之后啊，我就是在他的这个指导之下啊，然后我就逛了一次动物园。哎，我真觉得真是不一样了啊。首先是我觉得，我也好几年没去了哈。就这回去呢，就在前一段时间，那天天挺热的，其实。除了呀，就是我的唯一的一个不太好的感受就是停车不太方便啊。动物园附近，尤其是要入园的时候，这个车确实是比较拥挤啊。我是停到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因为带着小孩，其他所有的感受我都觉得非常的舒适啊。园内的这个就是它不是一个我们平常意义上的就动物园的那个感觉啊，就感觉动物只是这个园的一部分而已啊。大家到那儿也不光是为了看动物哈，休憩啊。这个甚至还有运动呢啊，在这放松心情真的特别好哈。那么，哎，今天我们是把这动物园呢，再次按照一个文化古迹这样的一个路线啊，因为当中还有好多的文化遗迹我们还没有说到啊。好，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仍然是上下半段各有互动问题来跟大家来进行一个互动的环节。今天这个问题都有意思哈，都是跟动物有关的啊，好像这个跟以往我们的这个文化味道不太一样，今天我们是比较活泼的啊，比较活泼好动的啊。如果大家都能够答对呢，仍然是有机会获得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给大家提供的一份小礼品啊。这两天说的太多了，我都背下来了，就是安逸如这个最新的一部力作叫《再见故宫》，我们送给大家的是他的签名本啊。好，那张欣先把我们上半段的问题抛出来吧。 猴子为什么常常互相理毛？就是说它理毛的原因是什么？下面有三个选项。A 捉狮子， B 找盐粒儿吃， 火 C 求爱。这是多选题。 都多选题哈。 对， 好，这个我们经常在动物园看到这个猴子给对方理毛，这个是一个好像是猴子这种动物比较独特的一种方式哈。 是， 好， 特别有爱心看着。 对啊，好，究竟这个他们互相理毛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呢？三个选项，捉狮子是，然后找盐粒吃，还是向对方求爱啊？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等待各位。好吧，来张田，今天继续带我们游园。 好 啊，我们从哪儿开始呢？从哪门进？ 是这样，就是在动物园里头吧，它那个里面立了一个古迹文化游览路线图。 哦， 我们呢就正好呢就按照这个图来游览吧，因为上次已经说了几个了，我数了一下，应该一共是21个。 嗯， 我们上次呢说了9个，还剩11个。 嚯，还这么多呢？ 对对对， 一半。 我们努力的把这11个说完啊。 好。 然后这个，因为上次不是从西北门进的吗？然后我们主要说了西北门和中间这一块。那我们这次呢主要说的这个靠这个东边的，那我们这个路线呢就是从南门，也就是正门，然后往东走，一直走到这个西北门出，差不多我们就都说完了。 这个南门啊，这个正门，我那天就是从这儿进去的啊，我那天从这儿出来的。进去的时候是一个，它也是在南边，是一个小门，因为我那个车停的比较远，然后离那个小门呢是挺近的。进来之后坐了一个电瓶车啊，然后走到了那个正门那个。 是不是那环林局那个门？ 对， 是吧？ 对， 那个小门。 到了这个正门，就南门这个地方，其实我最直接看的，最吸引大家的，人也最多的，就是那熊猫馆啊。那熊猫呢太可爱了啊！那天我们赶上这个熊猫大单子是吧？就是真的是就跟一个老大爷在那晒太阳啊， 对， 特别的悠闲自得，但是特别给面子，因为那天那个抱着小孩去的。我们去之前我看很多游客都有点疲惫了啊，因为那个熊猫在那儿睡觉啊。 对，熊猫特懒，不爱动它。 对，然后那后脊梁冲着我们啊。然后这个我抱着孩子去的时候，你说也是心灵感应怎么着，他特别喜欢熊猫。他往那个小台阶上一站，那熊猫就坐下来了，连打哈欠，然后再给自己蒯痒痒。就特别特别有意思啊。好，那今天我们进了南门，按照古迹文化游览路线应该怎么走呢？ 首先呢，它第一个要介绍的就是南门，也就是咱们的正门。这南门大家都知道，就是位于西直门外大街的那个门。它是比较有特色的。这个门呢， 这门就有讲究。 对，这门就有讲究。这个门呢，基本上就是 基本上是保留了这个农事试验场时期的样子， 啊， 那也就是1908年时候的样子。 哦， 但是呢，它还是有些不同的。 嗯， 你可以上网找一些老照片，你可以 对比 找一下。对对对，找不同。其实它那个不同在哪儿呢？其实挺小的，就在中间的那块砖雕上。 哦， 晚清的时候呢，是就是两个立龙吧，然后中间是几个字，就是农事试验场。 嗯， 但是现在呢，它变成了是有两个狮子盘一个球，然后上面呢是一个那个蝙蝠。 嗯， 它就变成这个样子了。我觉得象征了高贵呀，还有富有。但是这个图案是什么时候改的呢？我找了一下文献，我没有太找着，但是就是我看见了一张1950年的这个老照片 啊， 它当时呢就是这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然后在这个门柱上呢还写了这个西郊公园，因为当时那个动物园就叫西郊公园。 西郊公园， 对，就叫西郊公园。 这是1950年，其实就改变到这个 对 就现在这个样子。 对，1950年就变成这个样了。 哦， 然后就是其实它那个砖雕也特别有意思。你仔细看过吗？ 嗯，没有， 我还真没仔细。那天上网仔细看了一眼，就是有那个好多动物、植物，就是什么小鹿啊、 嗯、 小羊啊，还有那个有一个老人赶牛， 嗯， 还有那种卷心空心草，就我也不知道那专业的那种名称叫什么，就是那种草的， 啊， 那种砖雕， 啊，这么丰富，啊。 嗯，对对对， 嗯。 然后呢，我再多说一点呢，就是进了这个正门以后呢，嗯，你应该记得吧？有东边、西边各有两个楼， 对， 一个东配楼，一个西配楼。 对， 这两个楼呢，其实呢也是老物件，也是农事试验场时候的老物件。 哦， 它这个楼呢，在农事试验场的时候，东楼呢是进那个农事试验场， 嗯， 那个西配楼那底下那洞呢是出。 嗯 啊，就这两个也是老的。 嗯嗯嗯嗯， 这正门就基本上就说到这儿了。 嗯，好，那我们就进了正门了啊。您各位在去的时候可以注意观察一下那个砖雕什么样的啊。 对， 嗯，那接下来我们怎么走呢？ 然后呢，咱不就是奔东了吗？ 奔东走。 奔东完了，一个是八大卷遗存，我觉得应该念卷。这个， 八大卷。 对， 啊，八大卷这指的是什么呢？ 这个因为我找文献呢，我也没有找到，但是按照他动物园立的那个牌子来说呢，是这个晚清这个万生园时期动物的这个兽舍。 哦。 嗯，对。然后呢？ 卷嘛。 卷。对，我觉得应该念卷。 啊， 然后就是我反正我是翻了很多文献嘛，后来我发现了一个，就是宣统元年，也就是1909年，当时的那个农工商部章程，他， 哦， 这里面他记载了一些情况，记载了一些晚清时期呢，就是动物园的兽舍及其建筑的情况。 嗯， 他说呢，建有兽亭三座，兽舍40余间，鸟室10间，水禽舍、象房、鸟兽繁殖场及动物标本陈列室各一所。 嗯， 展览的这个动物呢，共约81种，700余只。 嚯！ 你就想那个动物，它那个宿舍形式还挺多种多样的哈。 啊， 然后就那个兽亭呢，因为我在查资料的时候呢，我大约去翻到了，应该就是这三个，是这个狮亭、猴亭和狐亭。 嗯， 就这三个亭子。 嗯， 然后呢，我又找到了一些文献呢，它就是说是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时候呢， 嗯， 它的那个就是在就是当时的它那个动物园呢，还是保存了就是那个万生园那个面积，就是1.5公顷那么大的那个动物园里头呢， 嗯， 有50余间的动物宿舍，还有3座兽亭和1座猴山。 嗯， 这就是当时的那个样子。 嗯， 然后再往东一点就是猴山。 猴山。 对，猴山呢，这个我觉得可能好多好多去过动物园的人都有印象，尤其像我们80后，小时候一去呢就是猴山。就看猴， 这个每一个动物园啊，这个猴山都是人群最多的地方，是吧？ 对，人就各种猴子，不是各种，就是那些猴子就在这跳来跳去啊，在假山之间。这个对我印象特别特别的深。 嗯， 然后呢，这个猴山呢是这个北京动物园呢著名的三山之一。 嗯， 它还有什么呀？狮虎山、熊山。这个猴山呢也挺有历史的，是建于这个1942年， 嗯， 也是唯一一座建于1949年以前的这个动物宿舍。 哦， 它占地了将近是1000平方米。 嗯 嗯，就我小时候我记得就是两座山特别高嘛，然后中间有那个软梯， 嗯， 然后还有那个轮胎，小猴子在那儿蹦来蹦去的。 啊，对对对。 但是后来我最近不是看它已经变了。它不是那样了，它就变成一个玻璃房子似的，把那个猴山就搁在里头了。 现在这个好像是动物园基本上哈， 嗯， 都是用玻璃来这个做一个隔离隔断。 是， 啊， 为了防止投喂。 哦，对，这个科学，以前小时候 保护安全， 是的啊。 对， 不过我觉得，也感觉到好像跟动物的距离稍微有点远哈。 对、 啊， 现在的这个猴山其实不是。看起来没有以前那么清楚了， 嗯、 也变小了。 对 对 对。 不过也好，它不仅是这个保护了，就是就是这个阻隔了人们这个投喂的这个行为，而且我觉得味道也小了啊、 哦， 确实。 对，动物园没什么味儿。 基本上没有任何异味。 对，没那么味儿、 啊。 对对对。 好，那这个就是老的这个猴山， 对， 啊、还有老的象房也在这块儿， 对对对。在讲这个象房之前呢，我想简单的说一下这个动物园的历史，就是过了这个晚清这个时候以后的， 嗯， 因为呢上回正好也没讲到这个，就是说它到了民国的时候呢，就是军阀混战吧，社会也挺动荡的， 嗯， 这个农事试验场呢，就是管理呢也比较混乱，越来越乱，就是从它更名你就能看出来，就是1914年呢，这个农事试验场。就更名为这个农商部中央农事试验场、 嗯、 后来呢又改成这个北平农事试验场，国立北平天然博物馆，北平市农事试验场，实业总署园艺试验场，北平市园艺试验场、 嗯、 北平市农业实验所，然后呢到了这个49年呢，那个才定名为这个西郊公园、 啊、 就是刚才说的那个， 嗯， 然后后来呢它呢又分开了，又变成了这个西郊公园管理处和这个西郊实验农场两部分， 两个部分。嗯， 52年呢又合并了，55年呢就被正式定为这个北京市动物园。 嗯， 为什么要说这个呢？就是说明呢，就是你想吧，就是他当时就是民国的时候，就人都生活的不太好，更何况动物了。然后，但是呢，在这个我们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呢，国家呢就对这个动物的事业呢就比较的这个重视了，就开始呢就是为这个动物呢就是建这个宿舍，然后呢就是从园内的东北部呢、中部、西部开始，然后我后面还要说到几个这个动物的宿舍都是在这个50年代。 哦、 就是 那个时候， 就是都是在50年代，对对对、 啊， 所以我说我提前说一下这个， 嗯， 然后呢，就现在就说到象房了嘛，象房呢是建于1952年的， 嗯， 这个呢是在原来的这个棉花地的基础上就是建造的， 嗯， 外观呢是一个就是长方形的红色的砖房，这个我小的时候就去过，我在里面看过那个大象，就是进去以后就是一个栏杆嘛，然后里面都是大象， 嗯、 但是味道实在是不太好， 嗯、是 啊、 嗯， 然后后来呢，就是现在的象房你去了吧，就在北边，就特别新那个象房， 嗯、 那个象房是98年盖成的， 哦， 嗯，然后这就废弃了，废弃了以后呢，2012年呢，它就是也不能叫废物利用吧，反正就把那个场所利用起来了。改成了这个动物城堡的这个儿童剧场 哦， 嗯，是这样， 嗯 嗯，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说猴山象房啊，这是南门往东走， 对， 之后八大圈，然后再往东走就是这个地方， 对、 啊、 对、 啊，然后我们会到哪儿呢？ 然后呢， 嗯、 就到因为。嗯，那个松风罗月轩，我们上回就讲过 了， 对、 嗯， 就跳过。然后呢，就到了这个垒桥了。 嗯， 垒桥呢是在这个汇芳轩，汇芳轩上去我们也讲过了， 嗯、 在汇芳轩的东侧，它呢、嗯，它原先呢叫这个青石桥。 青石桥，啊、 对。然后呢，它为什么叫青石桥呢？因为它的桥墩呢和桥面呢。都是这个青石板这个结构， 那它为什么叫垒桥了？ 它叫垒桥，这其实有段故事 啊。 它呢是这个朱德的老师、 哦、 李耕源给改名了。 他、哦、 为什么呢？就是说23年的时候呢，1923年啊， 嗯， 那个时任北洋政府的这个农商总长李根源， 就是、李根源， 对、 哦， 这个相当于就是咱们的农业部长吧， 嗯， 然后来到这个农事试验场来参观， 嗯， 然后呢看到这个青石桥以后呢，就特别喜欢它，然后就改名了这个垒桥 啊、 哦，然后呢 石头更多啊，三个石， 对对，没错，然后他呢就题字儿了。就在一个那个不规则的石头上提了字儿， 嗯， 然后呢提完字儿以后呢，就立在了这个桥的这个靠西边，桥南靠西边的这个一个地方， 嗯， 但是后来呢就毁了， 到、哦、现在看不到这个， 对，被毁了，现在还有， 嗯， 后来就是后来以后呢，就是动物园的领导知道这个事儿以后呢，就非常重要，就非常重视这个事儿，就找到了这个李根源的儿子。 又补写了这个垒桥两个字、 哦、又补了 对、 哦、 然后就将这个桥呢这当将这个新的石雕呢就立在了这个垒桥南侧的桥头 嗯，现在是看到的这个垒桥其实是补写的 对 写的 这个字是补写的、 哦、 啊，对 嗯 然后呢 嗯 再 那个是不是该回答问题了、 嗯着急了是吧 对 好啊咱很多朋友都这个给出自己的答案了啊好吧来、 嗯、 我们看那猴子这互相理毛这是到底是在干嘛、啊、 对嗯答案应该是 B 和 C 是找盐粒儿吃和求爱 哦 因为我看好多人发来短信嘛发来微信平台上这个回答大多数人回答的其实是 A 和 B 是找狮子和找盐粒儿吃 嗯嗯嗯其实不是在找狮子是吗、 嗯、对对嗯其实猴子它是很爱干净的一种动物一般身上没有狮子 好像都以为是找狮子、 哦、 而且这个猴子它的手臂其实很长它身上任何一个地方它自己都能够到、 嗯、 不需要别人别的猴子替它找 嗯、 如果真的有的话 嗯 这个找盐粒儿吃呢就是猴子出完汗以后它会在汗液蒸发了就会在身上留下盐粒儿、 嗯、 然后他们互相找到然后吃掉以后嗯也是补充身体的盐分、 哦、 另外求爱呢就是因为就是这种通过触碰啊就是产生好感、 嗯、 就是促进他们 之间的一种沟通的方式、 嗯、 啊 对 我是好像听说这个猴群是有大概有这么一个意思啊就是说哎我跟你比较好那我就主动来给你理毛是吧、 嗯、 这是一种示好还有一种就是地位的这个体现啊就是一般就是小猴子啊就表示尊重长者啊向你这个表示服从啊是吧好像也是我主动来给你理理毛啊、 嗯、 大概是有这么一个因为是这个是好像在很多的就是差不多就是猴啊猩猩之间好像都有大概这个意思猩猩是通过这个就是把这个爪子伸起来是吧然后这个这个就是首领呢他是要去抚摸啊要去抚摸这个底下的这些小的这个成员们啊、 嗯、 这是看那个电影啊就是那个星球崛起、 哦、 看完那个之后很多周边的解读因为那个电影它就是特别从这个动物的真实的这个习惯来出发的啊、 嗯、 所以确实哈这一类的动物好像跟人从形态上是最相近的了嗯挺有意思的啊、 嗯、 对 好啊、那我们哟哈这还真挺快哈咱们这十一个景点啊压力还真是比较大、 嗯、 刚才那问题咱们只有一个听众答对了是冰心 DBX、 这是我们的非常忠实的听众啊 嗯 好啊那您下半段也是再接再厉啊我们下半段还有问题呢下半段这问题更有意思啊这个可能是好多年啊这个大家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也是大家比较感兴趣的一个问题啊什么问题呢咱们下半段继续来跟大家聊啊好稍事休息咱们一会儿接着聊 一月水仙洗凡尘心不摇迟暮天安二月海棠苍日头 十七天纵横澳大利亚奇迹之旅，揭开埃尔斯岩的神秘面纱，看魔石在晨曦光晕中幻变色彩，沙漠星空晚宴，烛光萦动中聆听天籁之音，在上亿岁热带雨林中与时空对话，塔斯马尼亚邂逅独有萌宠小恶魔，澳大利亚尽享傲世之美。赶紧拨打400-600-6666或中情旅遨游连锁店咨询，遨游旅行 APP 年轻人家庭旅行优选。www.ou.com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泥赞墙布墙墙联合版的墙面基础做的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布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享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潮 美潮 Meco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北京华裔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5858-5858-5858。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本节目部分资料由北京市方志馆提供。 好的，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在短暂的休息过后继续回到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赵亮啊。今天我们仍然是在北京动物园，我们按照一个古籍的啊这样一个路线，古迹文化游览路线啊，跟随着咱们张田美女啊，带着我们来一起浏览一下咱们北京动物园。咱们这个张欣啊，上半段这个问题啊，把大伙儿都难住了啊，只有冰心 DBX 一位朋友答对了啊。来，咱们还是把下半段的问题先抛出来啊，这个问题我也特别感兴趣，相信很多朋友也一直在问啊。 嗯，老虎和狮子谁更厉害？ 嘿，真好这问题啊。 A 是老虎， B 是狮子， C 是不相上下。 其实这两种动物在自然生存这个世界当中是没有交集的，是吧？不是在一个地方生存，也不会产生这个争斗啊。有人了之后就非把他们一起比一比，是吧？ 是。 因为这个老虎跟狮子在我们的印象当中都是各自领域的兽中之王啊。究竟他们两个从物种的角度上，咱不说某一个个体，对吧？就从物种角度上，谁叫什么单兵作战能力更强一些啊？ 对，这个力量包括技巧更好一些。 好啊，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啊！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平台等待大家的意见。您有机会获得由安逸如来创作的新的这个作品《再见故宫》，我们赠给您的是签名本。好，继续跟随张田啊，我们上半段是从南门进去，向东走，看了八大卷的遗存，然后经过了老的猴山相房，是吧？松风罗月轩咱们也过去了，然后从垒桥上下来，接着会到哪儿了呢？ 往稍微往南一点呢，有一座那个撕裂式墓，这个墓呢，它那个建于呢 1912年，原建于1912年。 嗯， 它这个墓呢为这个十字结构的这个墓底基座，高1.3米，就是它这个十字的夹角处呢，它是有台阶的，你可以顺台阶而上。 嗯， 然后这个墓基上面呢，就是树立了一个八角形的纪念塔，上面写着呢，这个烈士彭家珍之墓、烈士杨宇昌之墓、烈士黄之蒙之墓、烈士张先培之墓。 嗯， 然后这个1912年的八月呢，这个孙中山先生呢曾经呢亲临这里呢，为这个四位烈士呢迁葬。 嗯， 然后呢并在这个烈士的墓前呢就是照相，现在呢也能看到这个老照片。 嗯 嗯，就是后来呢就被毁了这个墓。 哦， 现在我们看到的呢是1919年，就是为什么1991年做了这样过 重新来修。 对对，就重新建的。 嗯， 然后这个司烈士呢是怎么回事呢？ 对，我还真没听说过他们的大名啊。 嗯，彭家珍应该还是挺有名的。 嗯嗯嗯， 这个说呢是1912年1月26日的时候呢，这个彭家珍呢在这个北京西四大红罗厂胡同呢，就是炸死那个宗社党的这个头子这个梁璧的时候呢，他不幸呢被那个榴弹呢打到了自己的脑袋上，然后当场就牺牲了。 嗯 嗯，然后那 另外三位呢？ 那三位呢是也是那个1912年1月16日的时候呢，这三位呢就是在这个北京东华门大街呢想刺杀这个袁世凯。 哦， 但是没刺成就被捕了。 嗯， 我记得我当时找文献的时候，我看见他。就是被秘密处决了，好像挺惨的，是被火那个活活烧死的。 哦， 烧死完以后呢就埋在了这个农事试验场。我觉得可能当时那地儿也挺偏的。 荒凉。 对，然后对，后来这个等于是那孙中山先生知道了这个事儿以后呢，就亲自为他们来迁葬了嘛。 嗯， 他们刺杀袁世凯应该是反对帝制是吧？ 对， 嗯， 对，反对帝制。 嗯 嗯， 嗯， 嗯， 然后呢再从这边呢，然后再往东边走呢，就到了这个狮虎山。 嚯，这大伙儿肯定都愿意去。 这个，对，这个特别有名。 啊， 这个我觉得就我小的时候，就是那个狮虎山那边老有一个什么老虎的那么一个塑，就是一个娃娃似的吧，然后呢小孩就可以坐在那上面照相。我就看过我同年龄的这个小孩的照片，基本上每个人都有那么一张。 嗯， 不是骑在狮子上就是骑在老虎上，就是那么一张。 嗯， 对，然后这个呢也是这个1956年建的。 嗯， 然后它呢占地呢是7872米，最高峰呢是14.2米，然后这个狮虎山这三个大字呢铸于1971年，每个字呢， 嗯， 都要高1.5米。 哦，真是挺有气势的。 对，咱远看看不出来。 嗯， 其实一看数据，我天，好大呀。 嗯 嗯， 然后再往那边走一点呢就是墨馆。 嗯， 墨馆呢就是原来的这个河马馆。 嗯， 这个河马馆呢也是建于1957年，然后它呢是一个就是正面为方形，然后呢西南呢各有一个就是拱门，然后占地是2086米。这个我特别有印象，就是我小的时候可能就是上小学的时候，我爸有一次带我去看河马，然后呢我进去以后呢正赶上饲养员给河马喂胡萝卜，然后就是一个我觉得80后的孩子都应该知道，就是一个铁皮的那种大澡盆。 嗯， 啊，我觉得你肯定也有印象。 嗯， 就是河马在那张着嘴，饲养员啪一倒， 啊， 全进去了，一个都不留。就我就对那个印象特别深。 河马就是给人感觉就是牙好胃口好，是吧？ 对，那嘴太大了，简直是就一下都能周进去。嗯，然后但是那个味道也真是可以的。嗯，然后现在呢等于是 这墨馆我去了， 去了。 啊，就是去了之后没有东西。啊， 我昨天去看 是 有东西的。 那可能我去那天人家休息是吧。 嗯，有可能就是， 休假。 他那个尤其是他是两面嘛。 嗯， 就是两个房子嘛。 对对。 你如果正对着它，左侧这边是马来墨。 嗯， 它那个环境真是舒服呀。 嗯， 专门为它在空中装了那个喷水的。就，你一去，而且它那边绿树成荫的，感觉就是热带雨林的那种感觉。 嗯，这个墨这个形状挺奇怪的哈。 啊， 对，猪， 就是有点像 长长的嘴， 就是有点老鼠、猪和大象集合体。 对， 这么个样子。 对， 啊， 对，但是那个马来墨呢，它那个颜色又有点像熊猫，就是四肢是黑的。 对对对，有点像小时候的熊猫那感觉。 嗯，对。 嗯， 然后但是另外一边是中美墨。那个 就中南美墨、 嗯、 那个就它那个环境跟这马来墨比起来就差远了，没有喷水的。 嗯， 我还觉得挺奇怪的。 那是通着的吗？ 不通的， 通 两个单独的，各自的。 嗯。好，那咱从墨馆出来啊， 对， 接着是什么景点、 再往东边走呢、 嗯、 就到了北宫门了，其实也不是东了、嗯、应该是北边了已经。 嗯 嗯，这个北宫门呢，就是我查文献的时候呢记载不是特别多，就是只查到了那个说当时北宫门的房间呢有八间，但是非常非常宝贵的是有一张老照片。 嗯 嗯，按照他们这个动物园的这个官方的记载呢，是说呢建于呢1906年、 嗯、 是在20世纪呢50年代呢进行过维修，现在是关闭那个关闭保护。 嗯 嗯，但是我呢就是觉得特别遗憾嘛，我就想找嘛，我就上网查了一下。查到了一个叫这个北平旧梦的一个网友写的一个博客、 哦、 他当时写的就是清这个农事试验场旧址的那么一篇文章、 嗯、 他里面呢配了好几组的照片、 嗯、 其中有一组照片呢他就是写的是在这个动物园北墙呢有一座老门的照片。 嗯、 我看了那个照片呢，我突然觉得特别眼熟，我就把那张老照片翻出来了，然后我就对比完了以后呢，我就大胆的推测一下吧，我觉得那个门的南边一点点就是原来北宫门的这个位置。 嗯 嗯，然后就是它那个门的那个风格吧，就建筑风格很像就是动物园南门进去以后的东门。 嗯 嗯， 好，嗯，这就是北宫门。 对、 啊、 对对对， 接下来 哦，对，咱还不能从西北门出去，然后、 啊、 因为咱们还得再转半个圈，因为快靠近南门的时候呢，有一个这个鹿木课堂，就是那个灰色的那个小楼、 嗯。哎，这个呀，我特别感兴趣，为什么呢？这应该是我小的时候来过那个，就是来北京动物园的时候呢， 嗯、 这地方不让进前儿。你知道吧，这小楼很神秘的，它就是它这个两侧有那个松柏花木，反正就半遮半掩的，然后呢楼前有一块游人止步这个牌子， 嗯嗯， 我印象很深，那时候是不让接近的啊， 对， 反正显得很神秘。后来我就是回来，人家这个名字也很奇特啊，后来我就是查这个材料，哎呦，我觉得这楼就特别有讲究啊。给大伙说说这个鹿木课堂呢，其实它还有一个名字啊，就是因为它这个是翻译过来的啊。要说是前身是什么呢，就是得说到1928年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呢就是当时蔡元培是在南京设立叫中央研究院，然后同时呢这个李玉莹是在北京设立了北平研究院，然后呢生物部下属有三个研究所，叫生理学研究所、动物学研究所和植物学研究所，三所的选址就是北京动物园这个地方，但当时叫天然博物院这么个地方、 嗯、 啊。后来呢这个咱上回说了，北京动物园西边这一带原有的不是包括畅观楼、来远楼和畅春堂、 嗯、 叫三辈子花园嘛、 嗯、 哎，那么来远楼的这个房舍当时就作为刚才咱说的这个植物学所的办公地了啊。然后呢植物学嘛，它就要采集就是标本嘛， 嗯， 然后这标本啊就越采越多，越采越多，这地儿就放不下了啊，就是越来越超容，于是就有了这个鹿木课堂。 嗯， 还有一个称呼，就是说翻译过来叫拉马克啊，拉马克，他是18世纪法国的一个生物学家哈、啊。那么这个地方有意思在哪儿呢？就是他其实这个鹿木课堂的建设经费，就是他是有法国血统的，咱们这么讲的，因为它属于庚子赔款的退还的那一个部分啊。我们上这个历史课的时候都学啊，辛丑条约之后，这个八国，还有这个比和、西弗、瑞典、挪威，是吧？六个受害国，咱们就一起赔偿这个军费。9.8亿两白银呐、啊！当时我们就说，哎呦，这上课的时候就是痛心啊，是吧？ 嗯、 就是庚子赔款。但是我觉得啊，我们这个当时这个教材有缺失， 嗯， 就你没把人家就是客观的那一面说出来。 嗯、 庚子赔款就是后来被人发现有福报冒报的行为，然后有一部分退款，这个退款对咱们中国非常重要。为什么呢？正是因为这个退款，我们说才有清华大学的建立， 对， 清华大学靠这笔钱建起来的， 对， 对吧， 对， 那么也有这个很多的赴美留学生也是靠这笔款 出去 啊，胡适啊、赵元任啊等等啊，要没有这笔款他们也不会出现啊、 嗯、 那这个说到这个鹿木课堂，就是法国的这个庚子赔款的退款，当时就是用了这笔钱， 这个李玉莹是谁呢？他其实是李鸿藻的公子儿子。哎，李鸿藻，反正有人说是李鸿章的弟弟，其实不是啊，其实不是。他们其实是不同派别的啊，只是都是有这个鸿字而已啊。其实就他来这个建立了啊，这就是鹿鸣特堂这个建立这个过程啊。后来是1934年，他就是建起来了，一共三层啊。然后经过抗战时期啊，就被日本人占领了。1949年北平解放前夕，又被国民党军队占领了啊，这就是损坏的非常非常严重。后来是这个地方被称为北楼，因为它就在那个植物所区的最北边，所以大家一般都称它北楼。说是七八十年代的时候，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还保留北楼这个称号，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哈、你小时候没有说叫北楼的是吗？说是在2008年出版的植物所的这个报告，这个植物所的所史当中，北楼这个称呼还在应用啊。后来是逐渐的，就是因为还是说那个植物的标本太多了，然后就逐渐转移了，这个地方就荒废了，一直到1996年说考虑要重新修整，2001年才开始就是开工，然后把这个地方修好，成为一个、现在是一个我们看到文物保护的单位啊。 那你这次去又看了吗？ 我没看着，我太累了，没走那边去。 我也没看着， 动物园太大了， 太大了， 走一圈真是受不了， 真是太大啊！而且我这次是被什么给那什么？我这次就被那个。我这次就被那个熊那个地方啊， 熊神吸引了， 把我给绕住了。因为他那个，我觉得他那路标啊，确实有点问题啊。因为他就是说，你每个地方你都能看到，基本上你所有的你都看到啊，往哪边走啊。但是呢，我走到下一个地方的时候，他那个路标往那边一指，哎，我又走远了，几个来回就累得不行，就没有到这个鹿鸣特堂。 我在没有仔细研究这个动物园的时候，我经常就在一个地儿来回转，我每次都看那几个动物，我就找不着其他动物。 不过这次这个挺好的是，就是动物园特别贴心，给提供了这个婴儿车的租赁啊。 是的， 挺方便的。 如果坐地铁去的话，正好是出地铁四号线地铁是南门，南门进去之后，左手边就是租赁婴儿车的，我觉得这挺人性化的。 好，咱们鹿鸣特堂就到这儿了啊。这我是抛砖引玉了啊。 说的挺好， 我代替你说了啊。 对，比我准备的全， 是吧？ 对， 好，那接下来我们还有什么景点？ 再往下呢，其实呢，就到了那个它的那个北边的那个长河了。长河是一个，也是一个景点。但是在说长河之前呢，我准备呢再说一个它那个游览图里没有的一个地方。就是在这个畅春堂的西北边呢，有一个就是只剩桥基的桥，在桥的旁边呢写了一个三个字叫白石桥。这个桥呢，实际上呢，它呢就现在已经没有了啊，它原来是一个这个砖石结构的拱桥，因为桥面较高呢，所以呢又称为这个高石桥。在1941年的时候呢，就改名了这个环壁桥。这个因为他当时他也没有做介绍，只有这么一个牌子。然后呢，我们就可以说一下长河。 因为出西北门， 对， 然后就是长河了。 对， 尤其是其实西北门对面正好是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那个博物馆特别值得一去，是以前这个明代的时候建的，敕建的，叫真觉寺。 好，那么这个长河其实也很有讲究的，是吧？ 对，长河很有讲究。它是一个这个，它这个水道吧，这个长 10.8 公里。它起源于这个颐和园空明湖南端的这个秀乙桥。终点呢在这个西直门外的这个高粱桥。这段河道呢就是风景如画，就是特别美。 以前是这个御用的，是吧？ 对， 皇家御用的水道。 对，因为大家都知道清朝离咱很近嘛，大家都知道就是清朝的这个皇家园林多这个在西郊，所以呢他们去的时候呢经常就是从这条水道乘船而去。乾隆的60年的时候呢，乾隆时期，不是乾隆60年，乾隆时期呢，乾隆为了他母亲60大寿的时候呢，就在长河的这个岸边，乐水园附近呢就是修建了一个倚红堂。这其实这很有名，这个老照片也有。但是特别可惜的时候呢是 民国时期呢就被拆卖了。 哦， 嗯，慈禧呢就更喜欢这个水稻了，他因为他长期不是住在这个颐和园嘛， 嗯， 然后呢他呢就是就是有一段呢，他就是看到这个长河呢破败不堪，他就让这个醇亲王呢就是奕轩呢，就是重新就是治理这个长河两岸。当时呢这个奕轩呢就在这个长河两岸呢种了很多植物，就是每隔两丈呢就种一个水杨，水杨中间呢就加一个山桃。我觉得这个当这个春天啊来的时候一定是特别特别美的。 今天我们这个还能走这条水道吗？ 有，不是就开发了一条那个皇家御河那个游览 坐船呗。 对，就是那它 可以一直坐到那个颐和园吧。 对对对，它 可以通过去的哈。 对，它走的就应该是那条道，就皇家的那条道。对， 好啊，这个行，那我们今天这个景点啊，就暂时先游览到这儿，基本上是吧？ 对， 我们反正 游完了， 也算是蜻蜓点水啊。 嗯、 好，咱们先把问题答案来给大家公布一下，到底狮子老虎谁厉害？ 嗯，这个我看有听众朋友都答的是不相上下，而且冰心 DBX 还说狮子是草原之王，老虎是森林之王，到底谁更厉害呢？嗯，谁是真正的百兽之王一直受争议，所以就是他觉得应该是不相上下。 嗯 嗯，但是我这个答案呢是从动物园的网站上给大家找的，所以应该 是 比较权威的 官方标准、啊、 对，应该是老虎更厉害。 嗯 嗯，一方面呢就是老虎它是一个独行的，它一般出来捕食啊什么自己就行了，像狮子呢它都是群居嘛、 嗯、 而且它们去捕食也是集体出动的。 嗯 嗯，另外就是比如说在技巧上，嗯，这个老虎其实我们都说猫不是没有教给老虎爬树嘛、 嗯、 但实际上老虎也是能爬树的， 能爬， 它只不过这个它可能体重比较重一些，一般 老虎应该是比狮子个头的大是吧？ 对， 这个个头这个体重力量上那肯定狮子要吃亏、啊、 对，而且其实为什么就是老虎它生活的地方比这个狮子生活的地方温度要低一些、 嗯、 狮子它是生活在比较炎热的地方嘛、 嗯、 像非洲， 所以啊、我觉得这事儿是这样，你要是到谁的主场、谁的生存几率肯定就大是吧？你到狮子那主场老虎受不了， 受太热， 太热啊，这体型大估计就是就得中暑啊。 对，就是人类啊它总有一些好事儿者， 对对对对对。 然后这个罗马时期呢、就有人就把这个老虎和狮子放在一块比，让他们比了十次、结果是老虎胜了七次， 胜七次、 遥遥领先于狮子。 好吧， 所以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老虎更厉害一些，它就是胜算大一些吧。 没事，但是我们有一部电影《狮子王》啊，来大家听到了就是主题歌啊。可能在很多人的心中还是狮子是第一位的啊。 嗯， 好了， 我觉得其实我、 嗯、 这首歌呢也是想让大家就是提醒一下吧，我们就是尤其是逛动物园一定是不要投喂，包括是那个要把垃圾带走，尤其是我们的塑料袋啊，如果被一些动物误食，它就其实是致命的、 哎、靠我们大家来共同维护啊。好、啊，周末您除了去动物园呢还可以有两个去处，这个也是我们给大家提供的周末文化活动的资讯，跟大家提示一下，由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举办的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谢谢了我的家新书发布会啊，在北京语言大学北语礼堂举行，这个是周六下午的13:30到16:00。另外在周日呢9:30到11:30在北京角楼图书馆也将举行走进季羡林的专题讲座，也欢迎各位前去啊参加。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谢谢张欣，谢谢张田啊， 谢谢大家、 哎、以后我们有机会再次相聚来跟大家聊文化方面的话题。我是赵亮，今天打开文化之门就到这儿了，接下来是演艺群英会， 汇聚古今，夏日飞扬，北京文艺广播与国家大剧院共同推出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主题宣传活动。Somebody told me that I did not belong there.